索克萨尔混乱。一发生的事情竟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毕竟即使是观众的上帝视角，在拉近镜头时也无法清晰地显露每一个细节。虽然魏琛整体操作的节奏大家大体上都是知道的，但是迎风布阵那一段时间猥琐的蹲伏是为了施咒照出魔镜，这一点真的没有任何人察觉。魔镜由施术者控制，可以悬浮于空中，一些单体攻击的技能魔镜若是拦得准，在反弹之余也会让施术者免受伤害。但是如混乱之雨这样的范围攻击，魔镜是没办法完全护卫的，但是却也会发挥它主要的反弹效果。于是最终索克萨尔和迎风布阵一同进入了混乱状态。心思如发的宇文周居然又一次被魏琛给引导，人们惊叹之余却也在审视这一次得手的价值。混乱之雨下，迎风布阵和索克萨尔暂时都废了，但卢汉文的刘云呢？他不会受到同队角色的技能影响，而此时让他无法移动的陷阱扣不过是盗贼的一个低阶陷阱，他肯定会第一个从这控制技能中脱身。再然后还在混乱状态下的迎风布阵，不就是完全挨揍的节奏？这种时候想必卢汉文也会暂且将支援黄少天那边的指示放一放，先趁机狂砍一通迎风布阵。魏琛的应对确实出人意料，但是出人意料也未必就是一个完美的结果。 哎呀，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了，他只能拼尽全力把自己能想到的办法通通施展出来，缠住蓝宇的两位。 李一博叹息道。潘林沉默着，面对一个努力到如此境地的老将，谁还忍心去点评他的决断如何如何呢？如果他有更快的反应，更快的手速，或许会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潘林和李一博都挺清楚这一点，但是两人不约而同的都没有如此议论。这个如果太残忍了，尤其是对一个老将而言，这些东西本是他曾经拥有过的，后来他渐渐失去了，可悲的是永远也无法再找回。这种岁月流逝带来的伤痕不应该被算作是一种失败，魏琛已经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做到了最好绝对的。作为一个宇文周本人专精的术士职业，却在比赛里两次涉及到宇文周，这种事儿还从来没有一位术士选手做到过，从宇文周出道至今从来没有。而现在这种大家可能有些看不上眼的迟暮老将，他做到了。就凭这一点他就有资格站在这个场上，就凭这一点大家就该清楚星星为什么会派他出场。烟雨很快消散，被陷阱扣锁住的刘云混乱中无法做出准确指令，一有操作角色看起来就像是在胡闹的迎风布阵和索克萨尔，三个角色还在保持着技能留给他们的效果，像是一出舞台戏，但是这出戏终有谢幕的时候。就像人们所预料的一样，卢汉文的刘云是第一个从状态处解除的，而他立即朝着迎风布阵冲了过去，重剑艳影挥起斩落，划出一道灼热的痕迹。迎风布阵还在乱动着，相比起发现了自己处于混乱状态后就安静站着的索克萨尔，他就像一只猴子一样可笑，但是没人笑得出来。这种状态下他还想做出点什么吗？看到这一幕，许多观众都有些哽咽了，因为他们知道魏琛什么也做不了，迎风布阵只会被刘云的重剑砍落，而后再在一旁宇文周索克萨尔的辅助下，如果没有支援，也许这一波就会将他直接带走了。好容易才返回到场上的老将就将这样完成他的谢幕了吗？重剑艳影落下，不少人都已经不想再看下去了。 谁想就在这时，半空中突然裂开了一道口子，混沌的虚无当中，一只黑爪飞速伸出，只一探，竟然就将施展着崩山机的流云给擒到了半空中。这是术士技能黑暗之爪。所有人都惊呆了，混乱状态下居然依然施展出来了技能。而第一个反应过来的又是宇文州，他忽然间明白了迎风不振为什么在中了混乱之剑后依然在那不安分的乱动，因为魏琛一直在尝试，他大概是在使用固定的操作来赌一赌能不能撞出这个技能。黑暗之爪，宇文州仔细一想，这个技能的操作格式确实在混乱状态下，这技能也是有比较高的几率能被撞出来的，但是也只是比较高而已，这种几率宇文州一时间也算不出来有多少，他只知道这依然是一个很渺茫的几率。但是魏琛没有放弃，从那时起他一直在撞，发现被混乱干扰了就从头再来，这点时间里他到底重复进行了多少次没有人知道，大家只知道他撞出来了。就在这么一个最关键的时候，迎风不振吟唱出手，照出了黑暗之爪。黑暗之爪强制抓取技能，即使是崩山机这样的强制技能也敌不过他的判定，流云就这样被黑暗之爪在半空中给捞走了。当现场观众有人反应过来，原来魏琛是以这样的决心硬是在混乱状态下撞出了一个技能，瞬时间就有眼泪飞了出去。星星粉丝都知道魏琛那个过去，但是说实话，没谁觉得这家伙身上有一个豪门战队队长的气质。在他们看来，这个家伙更像是网游里随便一个小团队的老大。本身混的那两年就是最草莽期的职业圈，再之后也一直没有抛下过网游。魏琛身上说实话并没有多少如今这种职业选手的气质，更别说是那等让人一看就觉得很遥远的豪门气派。作为一个出场根本没多少的老选手，星星粉们却都很喜欢他，就是因为他很接地气，就像是网游里随便哪个副本队解散了，拿了几件装备后，然后愉快地跑到职业赛场上来混事儿了。大家也都觉得，星星招揽了魏琛，也就是为了家里一老，能让他给其他新人传授传授经验，没人觉得他会在真正的比赛中做出什么贡献。偶尔有几次露脸，大家也都觉得这就是星星发给他的福利，上场耍一耍，然后大家嘻嘻哈哈一看也就得了。可是现在大家都明白了，魏琛再老再没有职业选手气质，他也有一颗职业选手的心，争胜的心，冠军的心，他在用他的方式狠狠地向每个人传达着这一点。宇文州、卢汉文，真以为两个全明星级别的选手就可以随便拿捏他了吗？并没有。大到现在，迎风不振确实很狼狈，他所损失的生命也确实更多，他每每让人觉得马上就要不行了，到此为止了。但是一次又一次，局面被他拖住了，场面被他延缓了，这老家伙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罢休啊？就连蓝雨战队的选手、蓝雨战队的粉丝都禁不住动容，这就是他们的老队长吗？这是在一些传闻中特别猥琐、特别没下限的那位前辈。虽然现在是敌手，但是蓝雨选手、蓝雨粉丝的心中却都偷偷地升起了一股自豪。魏琛现在代表的是星星不假，但是他身上更深的痕迹还是他们蓝雨的初代队长，为蓝雨 电击下根基的那个人呢？掌声，全场的掌声，来自全场的每一个角落，来自所有人心中的每一个角落，发自肺腑的掌声。刘云被黑暗之爪摔到了一边，迎风不振和索克萨尔一同从混乱状态中解除。魏晨继续他顽强的百般挣扎一般的拖延。不妙，大大的不妙。宇文州不是一个听凭直觉的人，他完全是根据对方的行动和举止来做推断。魏晨拼了命的纠缠住他们两个，但是这边肯定不可能是决胜负的地方，最终决定形势的还得是那端三对三的战斗。三对三，蓝宇发起如此自信的冲锋，最强大的自信就是源自于星星没有治疗，所以他们可以尽可能的奔放，以血换血，最快速的击倒对方。可是他和卢汉文一直被拖着，他们两人一直没有办法投入到那端的战斗，那么最终这种攻击恐怕会显得有些效率不足。而那端星星又是有三位攻击手，凭输出他们是在蓝宇之上的，三对二，血换血，蓝宇伤亡势必会更大。即使他们有治疗补充，但是因为只有两个攻击力，攻击的爆发力始终有些欠火候，那么战斗只会持续更久。持续越久，他们耗血越多，有治疗补充，那么等于就是以血换法力，换治疗的法力。如果这时候星星的治疗再顺利加入，双方进行持久对抗战的话，不利，对蓝宇非常的不利。治疗法力不足，那就需要速战速决，但是蓝宇并不是一个擅长速攻的队伍，他们擅长的是防守反击，后发制人，而在防守端治疗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星星的目的真正针对的是蓝宇的治疗，以血换法力，将蓝宇的治疗耗成一个半废人，逼得蓝宇最终无法打出他们的节奏。针对治疗，荣耀圈里上到职业圈，下到玩家竞技场，团队中使用最多的战略思路，一点不惊奇，但是永远有效。